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外面的人是谁？ 我爱你，亲爱的，你愿意吗？ 你一定要替家父报仇！ 你知道打开这个盒子会发生什么吗？ 时针走动，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留声。 我叫钱伟刀，在上海一家名为弟弟的侦探公司上班。公司表面是家普通侦探社，实际上是国家安全部特勤局下的分支。我与美女同事谷姐在接到一位商人要求调查其女友一家古董店小老板的普通民间侦探任务时，一连串怪事接踵而至。每天晚上我都会做一个奇怪的梦，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梦在向我传达一个要我在现实中去完成的重要任务，而真相牵扯到一个人类大灾难和地球文明密码的大迷局。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海豚先生倾情力作《特勤局诡案录》，敬请收听。演播何浩朗。 在上一个梦境当中，红头海蛇的数量一下子多了很多，不过老人这边的进展也是非常神速的。在他的努力之下，头骨只剩下了最后一颗。中午刚吃完午饭，瞌睡又如期而至，我回到了住所，倒床就睡了过去。我缩成了一个点，再次钻进海水，眼前的所见不禁使我倒吸了一口凉气，不应该说是倒吸了一口海水才对。红头海蜇织成的网的网眼儿小了将近一半，不过凭着之前就练就的高超飞技，老天保佑，我终于又有惊无险地穿过去了。海蜇的触角差点就蛰了我的屁股，再偏一点点我就中弹。进到洞里，我喘着粗气自言自语： 照这样下去，下次被蜇肯定在所难免，我跟你说。 老人呢，在聚精会神地读着精神，没有功夫理会我的唠叨。 有读出什么新消息吗？这是一位年轻的日本女子，思念她的是一位年轻的日本男子。 就这些？ 是的。 日本的牛郎织女跟我有什么关系？ 还在读取当中。 这真跟听评书一样，每天都是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沉默了一阵之后，望着墙角那一堆被淘汰的头骨，我想起已经有好几天没见过概念女孩了。虽然不想继续打扰她，但我还是忍不住问： 请问怎么好久没见您孙女了？简单回答还是详细回复啊？ 简单回答就行。 她在休息，等我把精神之门打开之后，就由她来替我读取精神里面的具体内容。 那您还是详细回复我吧。老人不紧不慢地再次回答： 要读出精神里面的故事，首先要打开精神之门。打开了精神之门，就是读出故事里的主人公、时间和地点。现在，他还没有能力把精神之门打开。待精神之门被打开之后，读取里面的故事就很容易了。 只要有精力，不管是我还是他，读取速度都是一样的。 听完老人的叙述，我乖乖地待在这个日本女子的小碧草里，不再打扰她。我想待在这儿，说不定我还能读到一点这位女子生前的故事，可直到最后醒来，我什么也没有读到。林老板的任务上午已经算是全部完成了，他的回馈单我还没有交给屯 Sir， 这就意味着自现在直到明天，我把舒女士母子接回家的这段时间里，我完全无事可做。于是我想去医院看看彤彤到底怎么样了，医生竟然就这么早的同意了她出院。再回到胡博士这边，胡博士那里一转眼三年过去了，已经到了2010年。这漫长的三年现在回想起来，却又像是瞬间发生的事情。踏上这块陌生的土地，恍如昨日。这三年，胡博士除了吃饭睡觉，其余的时间几乎都是在实验室里度过的。正在举行的全球瞩目的世博会近在咫尺，他也只是偶尔在电视上看看。值得欣慰的是，研究还算进展顺利，离成功之日也已不远。这三年，依依则日复一日地重复着他古董店小老板的生活，没有去看过一回电影，没有去逛过一次公园，默默无闻，平平静静。相比之下，这三年来周围的世界可是风起云涌，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周遭都发生了很多的大事。自从来上海之后，依依就有了每天晚上看新闻的习惯，希望能看到有关沙漠孤舟的报道。其实他心里清楚，发生在那么荒无人烟的地方，又是军方的绝密项目，肯定不会见诸大众传媒。可是他不甘心呢，万一有呢？所以这三年他虽说是差不多过着与世隔绝的两点一线的生活，但对社会上发生了一些大事要事，他还是比较了解的。今年世博会开幕之后，爷爷曾经建议他去看看，散散心，但在电视里看到那人山人海的场景，他就放弃了。已习惯了清静的他，有些受不了人多时的嘈杂，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看到人人都是阖家出行，他情不自禁地想到自己还在受苦的爸爸妈妈，伤心都来不及呢，哪儿还有心情啊？总之这三年对于依依来说风平浪静，波澜不惊，除了最近有个林老板几次三番地向他献殷勤之外。这个林老板在依依店里边闲逛的时候，对货架上的那些古董和工艺品兴趣不大，倒是对这个闲坐在门口看书，对顾客不甚理睬的小老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他走进店门的时候，衣着考究，身材挺拔，脸蛋也称得上俊秀，依依觉得倒是蛮赏心悦目的，不由得多看了几眼。可是当这个看着养眼的帅哥一开口，这依依差点就地倒下，一句话里夹杂着一半的英文，还没几个用对的，真是一个金续其外败续其中的活招牌，太令人失望了。这个林老板对依依是百般的吹捧，称她为 Young Beautiful 卡哇伊女 girl， 或者 Like Sky 当 Angel 等乱七八糟的，当然英文肯定是不标准，他这里边还加了日语，咱翻译成中国话来说特别简单，称她呢是一个年轻漂亮可爱的女孩，或者是就像天使降临。这个依依啊是觉得哭笑不得，低下头继续看书，也不再理她了。依依现在不可能也没有心情谈情说爱，就算是有也不会跟这么一个奇葩来谈。可依依越是无动于衷，这个林老板就越是来劲，一连来了好几天。每一次依依都故意坐在店门口临着大街，戴着耳机放大音量，一边听歌一边看他的小王子。大庭广众之下，林老板除了围着他唠叨不停之外，也不敢有进一步的举动。最后一次，这林老板还带来了一副价值不菲的玉镯要送给他， 一瞅都懒得瞅一眼。他琢磨着，如果这个讨厌的人明天还来的话，就告诉徐叔叔，让徐叔叔来处理这个麻烦事儿。可自打那天之后，这个林老板却奇怪的再也没来。大概呀，他知道没有希望，去另寻新欢了吧。这种人哪有什么正儿八经谈恋爱的打算呢？也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如此古董店的日子又恢复了之前的平静。直到有一天，这天天空是灰蒙蒙的一片，细雨好像就停在头顶。这样的日子依依是不去开店的。他来到东方明珠电视塔，他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来这儿了。电视塔的观光厅里人很少，依依站在写有喀城3200公里字样的玻璃窗前，望着雾蒙蒙的远方，想起快三年没有见到的爸爸妈妈，想到他们还在忍受着绑匪的折磨，这鼻子又忍不住酸了起来。但他最终还是强忍住，没有让眼泪溢出眼眶。返回的时候，他顺路进了地铁二号线入口处的公共厕所，刚进去就接到了徐叔叔的电话。 依依，有人正在跟踪你，在厕所门外东面20米远处有一个自动售货机，旁边的老槐树下有一个20多岁、个头1米7多一些的男性，平头，穿着黑白条纹 T 恤、蓝色牛仔裤、迷彩平板鞋，找机会甩掉他，不用害怕，我会在附近一直看着你。 被跟踪了，依依一下子就紧张了起来。怎么就会被跟踪了呢？难道说是身份暴露了？虽然三年前他就已经被田将军告知自己已不再是一个平凡的女孩，已经在战斗，可这三年来他一直没有发现战场在哪。难道现在真要开始了吗？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海豚先生的倾情力作《特勤局诡案录》，欢迎您继续收听。 依依在公厕里找了找，发现最里边有个后门，于是悄悄地从那儿溜了出去，混在人群里，从另一个地铁入口下到地下。他急匆匆地走，一直没敢往后看。进地铁之后接到了徐叔叔的电话，说是尾巴甩掉了，叫他不要紧张。徐叔叔现在正在调查那个跟踪他的人的资料，一会儿再联络他。为了避免再被盯上，徐少校要求依依在接到他的下个电话之前暂时不要回家，就坐着地铁兜圈子。挂断电话之后，依依的心仍旧砰砰直跳，他开始仔细回忆起这段时间里的所见所闻，似乎没有去过陌生的地方，也没有遇见过陌生奇怪的人。再仔细回忆，还是没有想起与以往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到底为什么会被跟踪呢？不过依依最后还是想到了，莫非就是那个林老板不成？可是林老板好像也有一个多礼拜不见了，怎么会突然派人跟踪他呢？算了，不去想，还是先等徐叔叔的消息再说。徐少校拍到跟踪依依的那个人的照片后，又从垃圾桶里捡回他丢弃的可乐罐，从上面提取到指纹，然后通过特殊渠道进入公安部门和民政部门的所有公民户籍身份信息数据资料库查找比对，终于有了结果。关于这个叫做秦一刀的年轻人，能搜到的信息不多，最有价值的是他现在的职业是上海一家名为弟弟公司的私家侦探。见是私家侦探，徐少校松了口气。但是私家侦探为什么会盯上依依呢？他不敢妄自揣测，马上把这一情况汇报给了田将军。田将军知道这一消息后可不敢掉以轻心，他立刻与国安和公安两方面取得联系，搞清这家弟弟公司的背景，是否有境外恐怖组织或国际敌对势力的影子。高层反馈回来的结果让他大吃一惊， 这家地理公司是公安国安联合管辖的一个机构，具体职能是国家机密，无关之人不得调查打听。此项机密对所有孤舟项目参与者而言，也仅限田将军一人知道。因为孤舟项目的重要性，高层同意特别授权田将军与地理公司协调合作，必要时可以直接向地理公司下指令。田将军立刻接通了地理公司的负责人，要求他在半小时之内把目前公司内部没有参与 C 部任务的所有30岁以下男性的资料交给他，说是有任务想挑选合适的人选。十分钟之后收到地理负责人的回复，田将军在资料中比对秦一刀，要求与这个人直接单线通话。地理负责人回复说此人现在不在公司，20分钟之后回电。秦一刀回来之后在电话中接到了田将军的直接指令。田将军知道接手 C 部任务的人员都要遵守三部条例，不问不传不汇报，也就是不问原因，不向任何人泄露，除了直接下达命令者之外不向任何人汇报， C 部的任务是高于一切的。完后田将军回复了徐少校，告诉他这是林老板委托地理公司做的跟踪调查，现在已经与地理公司交涉妥当，对方终止跟踪调查，依依可以不必担心了。在地铁里兜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之后，依依终于接到了徐叔叔的回电，同时徐少校给依依家里发去了跟踪他的那个人的传真照片。 喂，依依啊，我那个事情是虚惊一场，这个跟踪你的人呢是一家私家侦探公司里的私家侦探，是一位姓林的古董商贩，要求对你。 是他？ 依依没等徐少校把话讲完就很气愤地打断了， 还真是他呀，那个人模狗样的奇葩。 啊，依依放心，田将军已经与那家私侦公司进行过交涉，他们已经答应马上终止对你的跟踪调查。依依，这个林老板到底是怎么回事？ 嗨，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徐叔叔，就是一个装酷的富家子弟，到处搭讪女孩子罢了。 依依一想起林老板那副嘴脸就跟吃了变质的豆腐乳一样恶心。 哦，那你之前怎么没告诉我呀？ 忍了几天之后，本来想他下次再来的话我就告诉您的，可是那天之后他就没有再来，我还以为他放弃了呢，原来是找了个私家侦探来跟踪我。徐叔叔，他找人跟踪我到底想干嘛呀？ 他呀，想查清你的脾气爱好，投你所好。 那他有没有查到影响我和爷爷安全的东西呢？ 还没有，只是你作为养妃的一些基本情况。没想到啊，我第一次离开这几天就赶巧发生了这样的事。依依，以后有任何事情不管是大是小都一定要记得及时告诉我，大意不得。 好，这次是我不好，下次不会了。 回到家里之后，依依把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全都告诉了爷爷。胡博士了解情况之后，看着依依，难掩内疚地说道： 哎，再过小半年，依依就22了吧？ 啊，是啊。怎么了？ 爷爷对不起你啊。 哎，您为什么这么说呀？ 要不是爷爷卷入了这场是非，你爸妈就不会被绑架，你也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你现在应该正过着无忧无虑的大学生活，有男朋友陪在身边，有人宠着，有人爱着。可现在，哎，爷爷实在是对不起你啊。 爷爷，您不要这么说。 依依挽起了胡博士的胳膊，故作轻松地笑了笑。 你看，我现在感觉很好啊。刚来的时候，确实觉得有些寂寞和无聊，但现在好了。现在的我挺喜欢一个人安安静静的看书、思考，而且我还想通了很多人生的大道理呢。 哦， 我觉得吧，一个人在人生的大路上向前行，就像站在一辆卡车后面的车棚里头，看不见前面的路，只能看见后面驶过的路。卡车行驶在坑坑洼洼的道路上，颠簸不停，有时会突然掉进一个大坑，有时又会突然蹦起来。为了不摔倒，必须自己把握好平衡，双脚稳稳地扣住车厢底板，身体不能僵，腿要微微弯曲，重心要根据车的颠簸随时做出调整，有时还需要蹲下身体，反正就是不能硬撑着，要随机而斗。说完，依依睁大了眼睛瞅着爷爷，等着爷爷的点评。胡博士带着一些惊讶的赞叹道： 哎呀，长大了，我们依依真是长大了。 那现在爷爷不用担心我了吧？依依翘起了嘴，满怀憧憬地说：爷爷的实验不是也快要成功了吗？我们马上就可以救出爸爸妈妈还有您的同事了，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一家团聚，还要一起看世博会。 好。 胡博士狠狠地点头。见依依这么乐观，如此懂事，胡博士心里很是欣慰，但在欣慰的同时，心里的愧疚也深了许多。他在心里暗暗使劲，就是豁出这条老命，也要尽快把特殊的眼睛研制出来，营救出依依的父母和他的同事。下午3:01，我到达了第一儿童医院，在童童的病房门口，我停了下来。以前的我都是直接破门而入的，可这次我停了下来，因为透过门上的探望口，我惊讶地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杨飞。没有看错，这就是杨飞。他正和舒姐面对面地坐在童童病床旁边，还握着童童的小手。杨飞怎么会在这儿呢？我到底要不要进去呢？请您继续收听特情局诡案录下一期的精彩内容。 我叫秦伟刀，在上海一家名为弟弟的侦探公司上班。公司表面是家普通侦探社，实际上是国家安全部特情局下的分支。我与美女同事谷姐在接到一位商人要求调查其女友一家古董店小老板的普通民间侦探任务时，一连串怪事接踵而至。每天晚上我都会做一个奇怪的梦，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梦在向我传达一个要我在现实中去完成的重要任务，而真相牵扯到一个人类大灾难和地球文明密码的大迷局。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海豚先生倾情力作《特情局诡案录》，敬请收听。演播何浩朗。 道不尽的千古英雄，诉不完的爱恨情仇，忘不了的经典记忆，听不够的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邀您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打开历史行囊，传承文化宝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电台。